星期几啊？记唔记得啊？ 星期四啊！今日原来系 你又点啊？你做咩嚟啊？你 每日都要重复呢件事发生，每日开节目都系咁 啊？ 唔系好难记，系冇去刻意记同埋冇遗意啊，完全系。 我教你记啊，有访问播就 系 二三四， 系啊，咁二三零四啊。你明唔明嗰个位啊？我哋知今日有访问播，今日我哋会有徐佳晴啦，咁六点七会有啦，咁啊系啦，咁啊而家睇有酷热天气警告，非常之热啦。 哇！今日我想讲咧，真系不得不讲， 系 即系都知道，你都知道广播度系几长命车噶啦，系咪先？今日咧，咁我又好衰唔衰啦？食完饭咁想运动一下。咁然後咧就喺下面嗰個斜坡底就行到嚟斜坡頂， 即係講嗰度口開始行。 哇！嗰、那個嗰、那個温度真係咧，我覺得做咗十年嘅運動量啊，直頭 即係唔好 瘦咗啊！直頭咧啲汗出曬嚟之後，個人即刻去曬水啊！而家 即係唔係好玩啊？你想做運動啫，你咁辛苦嘅自己攞嚟，明知咁熱。 唔係咁，即係又咁樣講嘅，因為即係喺疫症期間，真係的確少咗運動啊。咁個人覺得啊，好似都應該要喐動下啦。咁我個人又懶，我又真係唔會去跑步、踢波嗰啲嚟噶嘛。咁咪唯有我即係係咁依叫做由個廣播度睇下，到個廣播度頂當係自己交個功課咁樣咯。 我前幾日 嚇， 應該係啱啱個星期日啦，一至五就唔使諗噶啦。我終於。Okay.隔咗咁耐，我做运动啦。 你做咩运动咧？ 终于做运动。 你唔好同我讲系嗰啲废话，嗰啲咩手指运动啊 ，no 运动啊， 嗰啲日日都做啊，嗰啲 系， 所以嗰啲已经系唔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OK， 我星期日嗰日 系 就 系 去咗游水。 哇，咁开心，去边度游？ 我谂我应该有一年几啊。 系 上年嘅时候游咗一次，就系、是、疫症中间有段缓和咗，公共泳池有开，就去咗下面摩士游咗一次。 O、okay、K， 全年游咗一次，跟住冇啦。 你去游水定系去睇 咩啊？ 睇下有冇啲需要帮助嘅小朋友。 我又唔系做救生员， 唔系你个样子都似救生员啊嘛？你又黑黑实实，又高高大大咁， 都似系啊！ 你去到咧，你着住嗰条红色嗰条咧泳裤咧，黄色嗰件T 恤咧，然后你擒上去，冇人会质疑你唔系救生员噶。 只要戴埋副黑超，唔好戴眼镜就得啦。 系啦，系啦。 我其实系系啦，即系上年只系游咗一次，今次我都系想做运动啦。天气热，我跑步就其实一般跑步我都麻麻地嘅，平时除非夜晚即系秋冬天就 OK。咁又约好难夹时间同人打波啦。 系， 于是乎我就谂，唉咁热，其实游水都几好啊。嗰阵时我记得自己嗰队篮球都有个 friend， 佢嘅体能状态好好嘅。咁我问佢，我话你系咪成日都练跑啊，剩嗰啲。同埋佢身形都 keep 得幾好嘅，算係。咁佢話：我唔係啊，其實我成日去游水嘅就只係咁。咁所以一路喺我心目中就係我練氣嗰一樣嘢嘅體能，除咗跑步之外，哦游水其實都可以幫到嘅。 哇！ 我代住咗呢樣嘢。 我要咁樣講，唔單止係幫到，即係以我游咁多年水嘅經驗。游水深刻，我觉得是比跑步更加能够练气的。 是 你讲埋落去。我纯粹想。 纯粹分享。 是啦，分享下。 你怎样体验到你自己觉得。 因为呢，我以前细个是真的你问我最主要做什么运动的话，其实我真的最大部分时间是游水的。 哦、 而因为我由细到大呢，我的呼吸啊或者即是那些肺的功能是比较弱一点，因为我细个有哮喘啊那些东西的。咁但系自从游咗水之后，好似嗰啲广告咁样，即系强身健体咧，系真系噶。去到我开始学游水之后咧，我就开始冇咗嗰啲逢转季会哮喘啊，咩气管敏感啊，嗰啲就冇咗啦。 系 咁到再大翻少少中学啦，咁样咁开始忙游少咗水，因为我游得最多咧，应该系小学。到初中嗰個階段，我係嗰啲小學泳隊啊，咁當年唔係出去比賽啦，即係但係個所謂嘅泳隊就係你 keep 住每個星期都要去操水啦，咁、哦、嗰一種。 咁好嘅。 咁然後咧，係因為嗰陣時有好多姐姐嘛，係咁然後去操水嘅時候咧，真係嗰、那個肺功能好好多。你問我而家。 真係渣㗎。以前呢我跑長跑曾經。 哦係㗎，你跑長跑。 我跑過長跑，而跑長跑嗰陣時呢係因為我啱啱就係正正將個肺練到最好最 fit 嗰個階段，然後我去跑長跑好舒服。 你係跑幾多 K 㗎？ 最 max 咪跑十 K 囉，都係渣嘅，即係都係當係興趣咁樣跑嘅啫，係啦。但係即係叫做即係舒舒服服，唔係太辛苦嘅情況底下跑到十 K 囉咁樣。咁但係到而家呢，你叫我跑六 K 我都可能，唔好話六 K 啊，四 K 我已經扯蝦啦，我諗真係啊。 細個跑1500已經覺得好攰㗎，所以你跑十 K 啊好勁啊，我想講。 咁睇係點跑嘅啫，你一起步扯盡嘅，你跑唔好話1500米，你500米你都辛苦啦，大佬啊。 唔係㗎，我已經慢慢跑個鐘嚟㗎啦，已經係。咁跟住我就記得嗰個朋友就係講啦，即係游水都幫助到嗰啲嘅心肺各樣嗰啲。咁我就記住咗，哦，原來我有這個choice 嘅，即係如果我想玩運動嘅時候體能好少少，除咗跑步一個我唔係太中意做嘅之外，可以有呢個 choice。咁跟住之後，其實我一早已經諗咗啊，禮拜日咧就去遊嘅，因為而家佢始終有人數限制。咁平時 weekend 咧，如果夏天而家譬如30几度咧，落到去個池咧都係好熱嘅，因為多人啊嘛。 係係係。 咁但係。而家有限制人數，我星期六日都可以試下搏下入去啦。我係喺收池前一個鐘入去嘅。 O、okay, K， 即係嗰啲咁晏先去、啊。 因為收池唔係嗰一節收池 ，sorry， 即係六點鐘落去，七點收池。咁通常嗰段時間星期六日咧，啲僆仔啊嗰啲要食飯㗎啦嘛， 就翻屋企啦。 係啦，咁我就報嗰個時間，咁我就有入到去。 好有機心啊！你 有一個鐘頭嘅時間去遊嘅咁樣。咁其實我一早 plan 嗰日想遊事前，我直情係諗住啊。不如买个游水可以听嘅耳机咯！ 哇，你富贵到咁啊？有嘅咩？有啲咁嘅产品嘅咩？乜 有啊？上网揾过。 我当啦。你游水听住个耳机啦。sorry， 我太耐冇游水，我跟唔上呢啲科技。咁你播歌嗰嚿嘢咁点咧？嗱，你即系当你用电话啦。咁你个电话 点解咪要摆喺前边咯？ 哦， 我係 research 咗啫，我最後係冇買到嘅。 哦、okay, okay, 原因有幾個，第一就係頭先你講個 concern 啦。假如我係藍牙耳機落到去水嗰度遊，譬如我當遊50米啊咁，咁其實藍牙嗰個接收嘅距離咧有限制，或者會有影響。你落咗水之後，我唔知買咗翻嚟佢寫可能嗰個範圍夠啊，但我落到去如果買咗幾嚿水或者成1000蚊。嗰啲咁我落到去唔得，咁我咪知知咯。 系 系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一啲真系防运动嘅，佢同防水唔同。有一啲耳机有嗰啲咩唔知咩 IPX 定乜鬼，总之佢有个标签就系可以防水。咁嗰啲真系纯粹防水嘅意思系可能你唔小心湿咗啲水啊，或者你跌咗落水，好短时间嘅咁就 是、 一件事。喺你长时间游水戴住，就最好揾翻啲运动相关嘅叫真系防游水嘅耳机。咁我 research 咗少少，咁但系嗰啲如果真系比较好。好少少或者网上面有人推介嗰啲咧， 都贵嘅， 都差唔多4位数字。 哇！ 太平嗰啲，即系可能你300-400蚊，咁你就要出现一个，你真系搏一搏去试咯。一唔得嘅话，你就冇咗300-400蚊。 差唔多啦，你一餐下午茶都冇咗啦。 师傅300-400蚊， 唉， 十餐嗰度， 你唔好谦虚啦。啊，同埋咧，我又想讲咧，即系你讲咗游水咧。啊 ，sorry， 我又真系拉翻远啲，因为嗰阵时咧，我游水系真系游到有腹肌嘅，但系自从我冇游水之后咧，佢就六神合一咗啦。其实咧，我都想嘅，即系我都曾经滴起个心肝，不如游翻水啦，即系都想 keep 翻，即系唔好咁肉酸啦，即系都叫做后生细仔，而家又扮后生啦，即系又后生细仔，唔好咁肉酸啦，成个中老咁样。但系咧。我早排我上一次游水应该讲上年嘅夏天，都仲要系喺个泳池游啫。以前咧，我系可以即系通常游水，你都系真系游计几多个塘噶嘛。 系啊， 我游两个塘已经顶唔住啦。 哇！ 我游两个塘已经 来回来回，即系200米咗。 系啊，唔得啦，唔得啦，唔得啦，唔得啦。走啦， 慢慢游啊嘛，你咪又一落去就系咁冲。 唔系你好难慢慢游嘅，你喺公共泳池慢慢游咧，你就会造成大塞车噶啦。咁当然啦，我又冇你咁醒，你计准晒时间冇乜人啦。我去嗰啲时间就超级多人啦，跟住然后隔篱个僆仔咧又游得快到咧，佢系咁想爬你头。你作为一个大人，你点好意思顶住个僆仔唔俾佢爬头啊？咁好大壓力喎，咁你咪游快啲啦，唯有。 咁、哦、 好啦， 搞唔掂啦， 就搞唔掂啦，兩個塘已經。哦 唔系噶，我见到靓仔咧，我会收油俾佢过噶，明知一定唔够油嘛。你太高估自己啊！ 唔系，系仲有少少啲争胜心喺度嘅又。 我已经冇晒呢啲。咁跟住最后冇买到个耳机，亦都。但因为我嘅概念系谂住有阵时，譬如我哋即系骚动要准备啲歌啊访问，我哋啲歌要即系可能不断 loop 住听。其实我系谂住可以善用个时间，就 系 我落水游紧嘅时候做紧运动，就 same time 咧个耳仔就一路听住只歌，可以不断即系当 砌下 playlist。 就 playlist 啦，咁样或者 loop 嗰只歌啦，咁咁但系最后未有谂到买咩，咁啊听众如果你有推介，你可以即系 inbox 话俾佢听啦，系啦，咁跟住咁啊冇啦，咁啊嗰日就自己落去游， 嗯， 咁而即系太耐冇游水嘅关系，我去到泳池热好晒身，六点钟十七点啊嘛， 系 准备落水，我冇带美镜。 我除咗恭喜你之外，我都唔知咩啊！咁你咪即刻喺出边买一副咯。而家有 嘅，我行翻屋企个距离应该系近过买嘅，但系个 point 系，我如果上去落翻嚟嘅话咧，我应该得翻半个钟游。于是乎， 半个钟拉筋都唔够啊！ 所以最后我冇用美镜游咯。 哇，你得噶？ 我唔得噶，但系嗰下就系嗰个决心啊！ 系 你觉得 OK？ 我嚟到 系。 我如果翻去，我唔想浪费咗今次难得有恒心地去做呢转运动， 就唯有焗住顶硬上啦。 系初头极度唔习惯，嗰个呼吸系调节唔到嘅，完全 系 系。 你有冇擘大眼先？ 有尝试 吓，擘唔到。 擘到嘅， 擘到。哇，咁你好劲、啊，因为我以前咧，因为 train 水啦，咁我又系嗰啲争胜心态啊，点解人哋可以擘大眼游水，自己唔得咧？咁咁试过特登咧，去到嗰啲两米深嘅位，跟住然后夹硬逼自己擘大眼啦，咁样。唔得噶，我发现我眯埋眼游水都仲得， 系， 但系你叫我唔戴眉镜擘大眼游就唔得， 因为我发现我系合埋眼喺水里面嘅时候，会有少少 panic 噶、 啊，即 系 会 而令到嗰个呼吸咧，原来系比平时系急咗或者急促咗嘅， 系系， 咁所以我先至话喂咁唔得，初头我系蛙式嘅时候系膊头嗰只游嘅， 嗯， 但系好攰啊条颈， 哦你游蛙式噶。 因为蛙式先游得耐嘛、 哦， 如果自由式嘅话，我谂我真系好似你咁二百米就 系啊， 可以翻屋企。 因为我净系识自由式嘅人，同、 哦、 埋我识背泳咯，但系背泳我系会转弯撞墙嘅咯。 背泳喺嗰啲泳池 系游唔到， 太多人游唔到。 背泳喺嗰度游唔到啊，真系系啊， 咁所以 尴尬，成日撞到人。 最后嗰一个钟我就系冇泳镜咁样游咯，咁但系里边个过程都得意嘅，即 系 因为我知道我除咗练气之外，我系想即系收下啲肚腩啊嗰啲成，所以咧喺个水底里边以前未试过，就好 aware 究竟。那个动作， 嗯， 我用紧边一 part 去用力咯、嗯，即系个腹嗰度要用力啊，个心口蛙式滑上嚟嘅时候要用力， 嗯、 即系有呢啲嘅 awareness， 咁咁样游咗一个钟咯，跟住就唞咗几日啦。 我好佩服你啊！到呢个年纪，你有冇翻到屋企只手脚酸软啊？ 咁又冇喎、 啊，咁你又渣， 即系渣 啦，即系你游得少啦，蛙式喎、啊，诶，咁啊系啊，蛙式游过一粒钟真系都好难酸软， 系啊， 蛙式游一粒钟都酸软。我真系睇你唔起 所以呢做完运动之后我唞咗咩唞咗几日到而家个人呢都好似好攰咁啊 隔表半秒被老土笑示烦恼，点解

斌，我知你是什么意思的。今天5月20号有些人即会称为即个谐音我爱你嘛。其实不用你讲我都知道、因为刚才在街上都已经见到一对对爱人在那里石石和揽揽。 你眼泪注满温柔，看世界默步上后，天空都不配留低一丝哀愁。不休的黑暗，河水退，寒风去，像没有出头。让美好归于乌有，让痛苦丢失因由，是我干一杯酒，祈求从此漂流，没法解消失的咒，没法听风景哀求，是你伸出双手，仍然如此赤。 首派台作品是来自杨志远和谢千彤的作品，叫做《世界不配有我们》。听完这首歌，就好像我在街上见到情侣一样，他们眼中只有对方，个世界好像只剩他们自己一样，是没有其他人可以阻到他们。拖住自己喜欢的人，哪里都有好的风景。但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即使在好风景面前都好像差那么些东西。 孤身出走到岸边，欣赏最美换日线，随手执几块石抛向远处，夕阳 嘅浪漫石呢个 version。 海风吹响木吉他，声音簌簌像细沙。 如果今天你在，应该有你像画，你却早早回家， 眼泪渗于一抹浪花。 星空似情浪涨，换你一刻伤，换咗痛与挫折， 在嘲角 你可。 对唱嘅周国贤有呢一个 Graffiti Do It 嘅版本。 上半生亲历也像爱人共你相衬，自我心天天竭尽，你能语气也相衬，洗不走那烙印太近。伤痛都也是种温，还能成我指引，似若人。想吧，他一生愿为我花，是你吗？如生，容让我自我想化。容让我任性抵押，

今日5月20日，无论你有冇情侣都好。有一样嘢都系唔会变，记住，其实佢都系人生之中普通嘅一日，5月20日嘅一个星期四。 为学生提供适切教学设施，如果未能在暑假前提上立法会讨论，新学年学生需要留在华英原有校舍上课。教育局说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系，并向议员解释有关工程，期望尽快将拨款申请重新提交公务小组及财务委员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各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东九龙走廊，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较早时啦，近住学园街曾经有坏车噶，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咁再加上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嘅车龙，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富永花园。另外两线去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学园街，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多十街，龙翔道西行上的西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西环方向是车龙排到近花园道口。另外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相当繁忙的，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新光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渔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那段车龙就排到近美林村，提一提大家，红磡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去黄埔方向近住文泰街的慢线仲是封闭的，经过请你小心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疫情令到不少音乐活动延迟或者取消，不过都有不少因为疫情而衍生出来的作品，例如已经八年没推出新作品的 The Rolling Stones 就在2020年4月疫情肆虐的时候发布单曲 Living in a Ghost Town， 歌词内容讲述一个原本充满生气的地方现在就变得死气沉沉，在很多人要留在家抗疫的这段日子，相信这首歌也都讲出不少人的心声。 密切留意5月29日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凡事都有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三人乐队 Hey Joe Trio 的新作品，对于他们来说这首歌特别有意义的，其一是因为他们首次尝试 R&B 啦，其二就是这首歌由已故音乐人 Gary Tong 早前为他们监制的。作曲电视编曲 Hey Joe Trio， 监制 Gary Tong。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Hey Joe Trio 潜意识告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啊，听讲今日呢位嘉宾佢啱啱新婚，不如我哋送句嘢贺下佢咧。 呢句嘢好啱摆喺佢屋企嗰度行出嚟啊！听住咯， 徐家晴俾金坚， 你不如索性送嚿金俾佢好过啦。 收到音乐嘉宾是由徐家晴的，你好啊 ，Hello， 终于可以面对面兜当面恭喜你了， 真的恭喜晒啊， 系啊，多谢多谢， 系啦，我哋就送我送新婚礼物俾佢啦， 新婚礼物 好似特别有，其实个个都有， 系啦， 特别系我 呢个，按照我哋苏动音乐的传统惯例，我哋会送一个。 卷轴啦， 卷轴 嚟嘅。咁我哋监制卡文就将头先嗰句徐家晴俾金坚写咗喺个卷轴上面。 好正啊！呢、這个 系啊，呢、這个真系可以俾你行喺屋企。 晴俾金坚， 挂起佢啦，咁样。 系啊，真系咁啱。我哋喺度谂呢句，其实好快，都系近期其中一句谂得好快。 呢、這个真系好快， 這個、真系好好劲。我自己都冇谂过。 因为你个情字真系可以食到爱情嗰个情个音啦。 冇错。 咁然后用呢个开头嘅说话实在太多啦。 哎呀，好浪漫啊！ 系啊。 多謝 你回去、送給老公，說是你自己、找人做的，這樣就 行了，然後就送給他，吊住咁樣喺 度，掛住你要掛住我，掛起我咁樣，哇不得了真 係！你啲結咗婚嘅男人係咪都係？ 你成日攞曬自己的手段出嚟嘅？ 通常唔係，係我老婆係咁啫。 我要你掛住我。係啊，所以呢一個就送俾你嘅。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係啊，咁啊，講下徐家晴嘅新婚生活先啦，不如。 係咯，突然之間喎，上次我真係恭喜你啊，打俾你嘅時候。 是 仲要收咗线之后喺 message 度，突然之间讲话系 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啊咁样。 系嗰下咧个感觉就系、啊，喂，头先开麦嘅时候都完全冇呢、這个，即系未去到嗰度，哇，咁突然嘅。 你唔講嘅咁樣嘅感覺， 都冇時間講。 因為同埋個感覺似係咧，因為通常譬如大喜日子嗰日係好忙，跟住後屘知道咗你原來嗰日結婚嘅時候，哦佢係咪突然之間行開咗 ？Sorry， 我要講五分鐘電話，你哋喺出邊影住相先，跟住入去新娘房打電話嗰啲咧。 我哋好多想像，我哋嗰一下覺得，喂，應該 以前好多小劇 場，係咯，你班兄弟姊妹應該 等住先， 甩曬碌咁樣揾緊人噶咯喎， 咁啊冇嘅，唔係嗰日咧，知道你哋會即係聯絡打俾我啦。跟住我仲同阿我幫我行台嘅阿偉講，我話我喺嗰日我結婚，跟住佢話唔怕，好快嘅，你嗰日得唔得先？我話得，因為啱啱簽完紙行出嚟就可以聽電話。 啲屋企人心諗有咩電話咁緊要簽完出嚟就聽咧咁樣？ 咪係咯，唔知以為係咪？地產經紀打俾你覆翻，得啦，搞掂噶啦，層樓 OK 冇問題啦。 唔係，同埋咧嗰日因為我未大搞嘅，咁因為疫情底下啦，咁我亦都唔想大家有啲咩事啦，咁啊直接不如下年先擺酒。咁當日咧其實就自己真係親朋戚友啊嗰啲咧就嚟望住見證簽紙嗰瞬間啫。咁所以嗰日咧都唔算话好忙嘅， 系咁但系虽然嗰一日未必即系叫所有亲朋戚友嚟晒啦，啲重要啲或者 close 啲嘅嚟咗先啦，咁咁嗰一日嗰、那个成个人个情绪系咪都系即系嗰啲哇都感动啊，或者又好白咁交集啊诸如此类咁，因为喺疫症下嘅结婚系。有少少不 一樣，係啦，係啊，特別感觸咁樣噶嘛，好似係我記得我喺簽紙嗰一瞬間嘅時候，我講嘢特別大聲。 點解你聽唔到自己講緊啲咩啊？定係你覺得我要惡啦？係時候啊，結咗婚而家大曬啦，我要惡啲等老公聽我話。 你聽唔住啦？ 唔係咁，我咪要宣誓嘅，即係我本人得咁樣啦，跟住我就。我本人，我唔知做乜嘢，其實我唔知做乜，突然間好似朗誦咁樣， 有種小學生參加朗誦比賽嘅感覺。 同學， 因為我覺得嗰個宣誓嗰個環節咧係好重要啦，而我同我老公又覺得嗰個環節好重要啦。咁當我揚起聲嘅時候咧，跟住又講到朗誦咁咧，跟住到佢去講嘅時候咧，佢同我同一個通咯。我下次俾翻嗰條片你睇。 咁好好啊，好 firm 啊呢件事。 係啊，我見到大家都好興奮嘅，咁同埋因為我老公咧就做導演嘅，咁佢咧就帶埋個大聲公去。 哦， 咁但係佢帶埋大聲公嘅原因係因為佢擔心冇人聽到冇人維持秩序啊，即係戴好口罩，好啦，準備入去，咁啊20人限聚。 OK， 咁佢就負責呢安排呢一 part 啦。啊，咁然之後佢本身咧就放低個大聲公嘅時候咧就好崩緊啊，影相咧就好似唔知做咩 keep 住同一個笑容硬嗰態啦。但系佢一拎翻去大声公去做翻自己嘅时候咧，佢就好自然啦。 咁好彩佢宣誓嗰一刻都冇攞个大声公， 佢想噶。 如果唔系咧，就会导演上身噶。边个埋位啊？咁样嗰啲嚟噶啦。 系啊，即系呢一种。我见到成场咧，啲人都系开心嘅，得我阿妈都好开心啦。但系佢喊啦，得佢一个喊咯。 开心都喊啊？ 可能系。 你有冇嗰一下都忍唔住感动到？喊到收唔到声咁样，嗰下嘅感觉系点样嘅？其实系 嗰下就系、是、哇，未试过啊，好兴奋啊，哇，签字啊，哇，原来系咁嘅，咁 咯，好过瘾啊！咁啊，成日见人做呢样嘢多，终于到我做啦，咁样嗰种感觉 系。 你喺 加出 签字前同埋结婚之前有冇幻想过嗰个画面，觉得自己会系点？但系原来最后唔系咁嘅，原来有落差嘅咁样。 其实我记得我嗰因为我签字嗰日我冇着婚纱噶，系、 哦、 啊，我唔系着婚纱嘅，但系门口咧有几对新人，大家都喺度等住赶时间咁签字啦。咁啊，佢哋着晒婚纱成套咁样啦，我就系着住蓝色嗰套嗰条裙，我自己特登拣嘅咁样，但系唔系婚纱嚟嘅。嗰阵时我就喺度谂，如果结婚可以唔使着婚纱，几有型啊！即系咁而家好嘅就系有两件事嘅，屋企人梗系想你着婚纱，又想你着晒垮咁样，又摆晒酒啦。咁啊，呢个留翻下年搞吓。咁、 哦、 所以签纸嘅时候就可以做晒自己最想做嘅嘢啦，例如可以着住波鞋周围跑啦，系啦，即系跟住掟花球嘅时候咧就可以任意掟啦，咁你接到就接啦，咁样系都开心嘅。 咁其实头先讲老公系导演啊嘛，咁但其实同佢嘅相识系点样样噶？ 我其实识咗好耐噶啦。 O、okay、K， 即系本身都系好好嘅朋友嚟嘅。 系 咁佢啊有一把长头发嘅。 咁就成日好藝術家咁，佢就係講完自己笑咁樣，我又覺得好好笑啦。咁成場啲人即係又同佢做朋友嘅時候咧，都係成場啲人咧都會覺得佢講嘢一啲都唔好笑啊，唯獨是都好乖咁。 啱啊，系正常啊，揾到个伴侣就系咁样嘅感觉噶啦。就算全世界唔觉得佢好笑，你都会觉得佢好笑噶。 同埋我同佢都会成日谂好多小剧场出嚟研究嘅，然后下一步咧，跟住咧就会点点点啦。咁系得我同佢系咁讲咯，跟住其他人觉得我黐线噶，咩事啊？哇，点解得阿徐嘉晴你可以同佢讲得到嘢嘅？咁所以都開心嘅，即係識咗一段時間，但係其實我哋好快就忽然之間點解令到他著一齊咗呢，就係因為打機囉。嗯， 當時係打啲乜嘢呢？ 哦，好浪漫㗎。其實呢，佢同我表白呢，佢係喺緊一個喪屍嘅 game 度，我哋喺嗰個projector 呢度打機呀。咁佢有個 Sakurama 嘅。 係，嘩，用個 Sakurama 嚟打機， 你當 projector 係啦，嘩，幾有型呀、啊。跟住呢，咁我哋打嘅時候啦，佢播住嗰個，因為我哋打爆個機啊，我哋一日就打爆咗機咯。跟住呢，嘩，好感動啊！跟住嗰瞬間嘅時候，佢望住我啦，跟住後面嗰個音樂好靈異啊， 係， 突然間第一把聲就係咁樣，佢哋。跟住佢就講話：你有冇諗過咧？點解我咁夜都嗌你嚟打機啊？咁 哇咁樣嘅，咁樣發展嘅，喂！ 跟住我就即刻紅都面曬啦。 哇！ 跟住我話：哇！你係咪想表白啊？跟住佢就望住我，嗯。之後個音樂就靜止，大家靜止咗大概我諗都有幾分鐘嘅，然之後就不斷聽到後邊。 呢個發展嘅劇情真係好黐線喎！ 跟住我就话哇好特别啊呢、這个人，即系我未见过有人系一个咁样嘅音乐，系啊，讲啲咁浪漫嘅嘢，而之后仲要静止咗几分钟唔讲嘢， 就听到啲丧尸声啦。 系啊系啊， 但系唔紧要啊，佢成功啊，起码最紧要呢个安排你受啊嘛， 即系你完全冇觉得骑呢而系好 enjoy 嗰种好与别不同嘅，你系 都系啊，即系譬如佢求婚都好与别不同噶。 嗯，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咁佢就突然间好开心咁样打开个，即系佢就同我讲话食饭又剩咁样，咁、然之后就话啊，我哋想上去摆低啲嘢咁样啦，咁啊打开个门啦，咁去到个房门嘅时候，打开，咁我见到佢咁踊跃，平时懒懒闲喺后面等我，又推门又自己咁样，跟住佢先仲喺度浑浑噩噩咁样吓，我去边度食咧咁样噶嘛，突然间哇咁踊跃嘅自己开门，咁然之后一开门嗰瞬间，佢第一句同我讲系讲恭喜发财先嘅，跟住佢就话 新年嚟嘅。 唔系啊，求婚。跟住咧，打开门啦，恭喜发财，哈哈哈咁样。跟住我就望到，咦？点解成即系求完婚啊？ 嗯， 退换拜啊咁样嘅。 嗯。 所有啲气球啊，啲字啊，本身喺埲墙度跌晒落地下，散晒嘅。跟住我就，哇，好特别啊！我话你点解会咁嘅？跟住佢就话。跟住佢先发现望一望啦，哎呀，哈哈，散晒， 好努力啊！ 道具组去咗边啊？道具组手中， 系啊，技术部嘅同事，跟住冇啊，然后我就话，哇，点解会咁嘅？跟住我系咯，又会咁嘅。跟住佢就行过去，佢就话，哎，咁你应唔应承啊？ 我觉得几有趣喎、啊，佢呢、這个人。 咁你喺嗰一刻啊，系觉得成件事系有嗰个浪漫嘅元素包括咗喺入边啦，定系你纯粹觉得呢件事好有趣、好 funny， 而你系好享受同佢一齐嘅呢种 funny， 所以最后你应承咗佢嘅咁样。 嗱，因为咧佢系一个佢做嘢啊，本身个人啊，都系一啲比较你唔可以话佢用目睹嚟形容嘅。但系佢就系好逻辑性，按部就班，一二三四，好唔会错，搞定咁样。即系你知佢又除咗导演之外，佢亦都系剪片嘅。咁然之后，我觉得哇，佢会做呢一个安排，佢会愿意去黐一埲墙。但系虽然佢冇估计过佢会跌落嚟啦， 系啊。 咁佢亦都好有心机，因为佢由细到大佢未试过买花送俾人嘅。 哦， 系啦。咁佢咧就好开心咁买一扎花，咁嗰扎花咧就喺街市买嘅。咁然之后呢，所以佢买完之后佢话点解呢同电视睇嗰啲呢好个效果好唔一样。 唔似嗰啲。 同埋 係啊，同埋我問佢有冇紅玫瑰，佢話佢冇啦。 嗯， 咁我就諗緊點解花圃入面冇紅玫瑰嘅呢，咁樣跟住問佢喺邊度買，我先知道哦，嗰個地方好難有㗎、啊、通常嗰度係要嚟買嚟拜山嘅。 咁我想知佢最後買嘅花係乜嘢花？ 我都唔知嗰扎系咩嚟噶，但系嗰扎应该就系啲蓝色、紫色混咗啲白色少少咁样。 哦， 系啦 ，OK， 即系唔系玫瑰。 系啦，佢唔系玫瑰， 但系衬色衬得靓嘅。 你唔可以用靓嚟形容嘅， 我都冇衬色嗰样嘢。 系啦，佢好特别咯，即系佢唔系一般嘅红玫瑰，或者佢唔系一般嘅粉红色嘅花咯。 OK， 系咁 OK 嘅，开心嘅。 咁我想知道你有冇問佢，譬如頭先講佢一啲嘅安排啦，對你、嗯、特別係頭先講即係表白嗰一刻，佢安排一個即係玩嗰隻 game， 然之後喺嗰個 ending 嗰、那個，你有冇問過佢即係點解會咁樣設計，覺得係玩一個咁樣嘅遊戲嚟同你表白，佢覺得係 appropriate 噶？ 唔係，其實好簡單啫嘛，佢個邏輯，佢又冇特登講翻嘅，我亦都唔使問佢嘅，因為我好明白，其實佢嘅原意就係因為覺得哇，我哋一齊打爆機、嗯、贏咗。呢、這個 moment 唔係就已經好好咩？ 好有嗰種革命情懷、劫後餘生嘅感覺啊！ 佢就係好中意呢一種。 啲電影啲男女主角通常都係咁噶嘛，喺個喪屍群入邊，然後你可以存活落嚟。咁你諗下，整個世界好似彷彿得翻你哋兩個咁噶啦，嗰種浪漫嘅感覺就係、 是。冇錯啊，同埋嗰只係我記得係啱啱出嘅，即係 B 字頭嘅一隻喪屍 game 啦。 係咩 Bio Mesa 嗰只？ 冇錯冇錯啦，咁啊係啦，嗰時一出嘅時候仲要講話，哇好犀利啊！呢個 game 終於出啦，我即刻買就即刻同你玩啊！ 佢其實你有冇諗過事後諗翻，其實佢唔係真係咁想玩只 game， 但佢真係好想向你示愛，所以先買呢只。 佢諗一條橋覺得好正， 佢諗一條橋覺得好正。 我覺得佢係精心安排過嘅，點解呢？其實佢原本咧已經打爆咗次啊。 哦。 呢、這個心思冇啊，咁啊低， 所以我覺得佢係特登嘅。 咁唔怪之得你話可以即晚打爆機啦。 係啊，因為佢已經好熟悉。 係第一次打，邊有可能一晚打爆啊？真 係。係啊，佢已經好熟悉只 game 啦。 冇啊，所以 佢彩排過嘅，我懷疑。嗯， 即係彩排真只 game 玩一次。你諗下，如果佢未試過打唔爆機，佢冇得做呢個 moment， 佢就冇得表白噶、啊。你諗下， 即係你諗下、啊，如果假設佢中途俾只喪屍咬死咗， 係 啦、啊。咁佢就 或者 就唔浪漫啦件事， 或者佢卡咗 game， 系啦， 佢就会失咗嗰个势啊， 系啊， 就可能会示爱唔成功啦， 系啦， 咁啊好彩佢 成功咗， 成功咗啦， 系啊，所以恭喜啊，恭喜，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商店交不到租金，只有洋人。现在是你说极了变化，找一个新开始，好过再受困。从来无分的两分，原来挨不过地震，为何行到这才让安静，这焦点已经无人。 信心，怎拥抱我的命运？地上无路灯，应该怎么追究责任？连幸福都已被消减，还要怎么相信有无人？注定以后成为绝望，没有光也没怜悯，什么都撕破，虚假的气泡难过一阵。这笑点已经剩下无力感，趁前行，以十年余生，以前还有个伴两分，面对重重不幸，怎拥抱我的命运？你上无路灯，应该怎么追究责任？连幸福都已被消减，还要怎么相信下半生？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徐嘉晴之前的作品叫《短期租约》，新闻翻嚟会有佢为我哋介绍新嘅拍台作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失业情况进一步改善，今年二至四月的失业率再回落0.4%，下跌至6.4%，就业不足率亦由3.8%下跌到3.3%。二至四月总就业人数回升至3,620,000人，增加近8,000人，失业人数减少12,000多人，回落至240,000多人。政府話，二月至四月大多數主要經濟行業失業率都有下跌，其中建造業、零售、住宿同膳食服務業的跌幅較明顯，有關行業的就業不足率亦見下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話，勞工市場隨著本地疫情減退，近期已經有改善，預計勞工市場在未來一段時間壓力會逐步舒緩。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要求推翻审讯不设陪审团的决定，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拒绝司法复核申请许可。法官在书面裁决表示，设立陪审团并非宪制性权利，香港国安法第46条创造新的审讯模式，律政司司长可自行决定是否采用新模式，有关决定属强制性。法官又认为唐英杰提出的理据没有合理争辩，但在平衡情况后不作讼废命令。唐英杰涉嫌去年7月1日在湾仔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越警方防线，被控煽惑他人，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亦被加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受严重伤害罪，案件下个月23日开审。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成立的803基金有限公司要求教育局公開已被裁定專業操守失當的教師等資料，但被拒絕，基金提出司法覆核，案件在高等法院審理，法官擇日頒布裁決。申請一方認為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家長有權知道有關資料。律政司指出，申請公開資料太廣泛，如果向外披露學校名稱，而涉事老師已經不再在該校任教，會造成不公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北河街有意外，今日一带的交通挤塞的车龙排到近长沙环消防局。另外单坏车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慢线有坏车走路，现在车龙排到近九龙面粉厂。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龙排到近西湾河体育馆，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常怡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帮狗狗戴口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等于现在疫情的影响，我们出街都要戴口罩，人都要适应，何况狗狗，千万不要令它觉得戴口罩是一种惩罚，就会变得容易得多的了。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鲁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情比金坚， 咁啊，今日送音乐嘉宾系徐嘉晴啦。咁啊，头先听完你一个浪漫嘅新婚嘅一个状态之后咧，咁啊嚟翻呢个新嘅派台作品《未来未来》啦。咁咁啊，呢首歌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预先估下我哋听完呢首歌嘅一啲感觉估啊。咁然后就交俾你嚟揭晓嘅。 好， 系啦， 好，我估先。嗱，因为我听呢个《未来未来》嘅时候咧，喺 intro 入嘅时候咧，你会听到大家去细心留意，就会听到个底咧会不停 loop 住有一句就系、是。呢首歌好核心嘅一句就係、是、一次可以輸，一世不輕易。咁喺個底嗰度好好輕輕，你會聽得到嘅。我覺得咧喺創作呢首歌嘅時候咧，其實係首先你諗係有咗呢個核心思想，你有咗呢一句嘢，然後你再同填詞人啦、啊，同作曲人佢哋去商量，我想要一個咁樣嘅效果，所以最後係咁樣出嚟嘅嗰個 intro 嗰度。 嗯， 系啦，咁我估埋啦，拎一次个揭晓。 哦， 系啦，我估呢一个咧就系、是，我觉得成个嘅创作，包括个题材啦，即系歌名啊嗰啲，然后去到 M V 嘅概念啊，甚至乎嗰个曲风嘅选择，一切都系源自于你即系近期对于塔罗嘅呢件事，因为未来未来呢一样嘢就系好似你去玩塔罗嘅时候，你去 即係你去想了解之後會點樣嘅。跟 MV 裏面有呢個元素啦，咁裏面嘅歌詞都會即係可能提到相關嘅一啲嘢。咁所以我覺得一切嘅緣起就係喺你嘅呢一個塔羅嘅呢個東西嗰度去 trigger 到你去創作呢隻歌嘅。系啦，咁你可以逐个揭晓啦。 好啦，咁首先波成嗰个完全正確嘅， yeah! 你终于叻翻次啦， 好耐冇估中啦， 系因为你太了解我， 成日谂得太多啦，同埋跟住又系啦，呢个系真系嘅， 呢个真系嘅，因为其实我呢排啦，呢段时间啦。咁啊，成日都會幫人哋問下事咁樣，因為我有一個好特別嘅能力嘅，咁啊有啲能力啦嚇，咁我就會幫人哋睇一啲未來嘅，預知一啲預言嘅。咁啊，基於呢個巧合啦下啦，咁我就同阿唐兄啊潘雲峰，咁啊講起大家，其實我同佢都好中意研究一啲 UFO 啊、神秘學啊、冥想啊嗰啲噶。 哦， 咁大家喺個 studio 傾傾下嘅時候，佢話：喂，不如咁咯，家祥，其實你有呢個能力，咁你又會幫人。咁不如你索性做一隻歌出嚟，就完完全全係讲緊你自己想表达嘅嘢，同或者点解你会帮人去问事呢？咁你帮人去塔罗嘅时候又係嚟自于乜嘢原因呢？咁样。咁佢话因为你过去呢，其实啲歌呢好多都可能係情情塔塔啊，或者可能讲下即係14天就会讲疫情啊，短期租约就讲小店啊咁样。咁呢个会唔会就係讲话嚟緊啊，一个预言你会唔会带出一个预言出嚟呢直头。咁我咦好喎、啊。咁我就諗呢一方面之后呢，咁因为个 MV 呢都係我老公拍嘅。 係 。都係我老公剪嘅。 好好啊，拍得真係。 係啊，佢直头系佢好自己都好开心嘅。 係。 咁然后我哋拍嘅时候，佢就不断问我：阿嘉祥，其实咧呢只歌入边咧个角色咧系有边三个角色嘅咧？咁我就不断咁样每一日都喺度话俾佢听。我第一个塔罗嘅呢个女祭司咧，其实系乜乜乜咁样，咁不断同佢讲好多，咁所以佢都好了解啊。咁好了解嘅，变咗佢就我哋嗰一日其实我哋以为呢一个 MV 要拍两日嘅，先拍得晒。咁就快嘅，我哋一日。你当我谂24小时入面，我哋用咗22个钟头咯。 哇， 系啊， 系因为你要转装啊，跟住你个景又有啲 转啊，系啊 ，setting， 跟住你又会烧下啲 系啊，系啊，系 啊，因为火凤凰嗰 part 系最危险得嚟，而我哋又好想呈现出嚟，因为佢有放火嘅场面嘅。咁嗰个火嘅意思就系解浴火重生，亦都系解重生嘅意思咁样，同埋抽到一个塔罗牌叫 death 咁样。 OK， 系、 嗰个位拍摄算唔算最后系都叫好顺利，定系都要再重重复复拍多几 take 先拍得到啊？ 其实咧都系由于钱银嘅关系啦，咁啊都穷噶。咁如果你拍三四次嘅话咧，咁啊弊啦。即系你嗰个钱要用三四次 ，OK， 咁所以咧，我哋为咗要快咧，我就自己攞住一个木条咧，就自己行埋一边掟咗先嘅， 系， 咁啊掟咗几次，系啊练习下先，咁去到正式嘅时候，好啦嚟啦，准备啦 ，OK， 好 action 咁样， 系， 跟住我就好紧张，手都震埋啦，我就行过去一掟，熄咗咯个火，好劲啊！我以为是因为我担心是会掟错咗，掟咗去后面又或者旁边嗰度咁样一烧烧得唔靓呢，佢、拍出嚟唔够蔓延嗰种感觉呢就唔有型㗎啦。咁我唔係諗住过啲啊嗨到个边咪会好啲囉。 点 知熄埋囉。一掟落去我想讲全部都系嗰啲火水啊嗰啲燃料啊。其实好难熄㗎。 但都熄咗， 系啊，佢卜一声就熄咗， 系本事嘅， 系你嘅能力嚟嘅。 咁点算咧？咁咪唯有冇啊，咪再嚟第二次啦。咁第二次就一嘢就去，同埋咧嗰下嗰个表情嘅管理咧，要好。其实我又要惊啦，要掟出去，咁嗰火把都唔轻嘅。一掟嘅时候啊，我又要面部管理到，哇，挫住个样。好有型嘅，要哇个眼神好尖锐嘅咁样啦，跟住一掟嘅时候咧，其实佢嘴好紧张， 但又唔可以喺个表情度话俾人听我好紧张。 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变咗其实就两 take 就 OK 咗咯。 咁但系 MV 里边其中一个就系因为有三张嘅牌啦，即系塔啦、命运之轮同埋死神啊嘛。 系啊系啊， 我甚至系嗰阵时系真系 抽。 系啦， 其实我系之前啊已经抽两次都系同一张牌啦。 哇， 系啊，两次都系同一张呢三张牌咯。 哦 ，OK。 但系咧，其实咧呢三张牌咧，对于塔罗牌嚟讲咧， 系 其实系最差嘅牌嚟噶。 OK， 係啦，即係對於我嚟講喎，三張都係喺塔羅牌入邊咧最覺得唔好啊嘅牌嚟嘅。 係。 咁但係咧，當呢三張結合埋一齊嘅時候咧，又有另外一個化學作用。 哦、okay ， 即係佢獨立睇嘅時候 就非常恐怖啦。 即係譬如舉個例，死神咁，大家一聽到已經可以即係。係 啦，即係譬如你拍拖，你抽到死神，即係代表分難手啦。 OK， 係。咁但係如果加埋嗰兩張咧？ 嗱，咁塔牌本身就係代表好震驚、嗯，你有啲嘢好 short 嘅， 係、 即係就會你會接受唔到，或者你要直頭離開你自己原本嘅 comfort zone 啦，即係你個安全領域咧、嗯，你係做一樣，你係覺得哇，我接受唔到啊，先至會抽到塔牌呢、一張牌。 嗯， 第二張牌命運之輪咧就係解，如果你行緊好運嘅，你抽到命運之輪咧，你將會行一個衰運。 哦， 但係調翻轉，如果你本身唔好。你抽到命運之輪、哦，你就將會行一個好運啦。 OK， 係啦，佢得正同反嘅啫。 OK。 咁然後死神啦 ，death 牌啦，咁就係解即係話你結束，即、就、係、是、你一定係冇啦，係、咪？感情又冇啦。如果你翻份工，就代表你一定辭眼工啦。係。咁但係你抽到正牌嘅 death 牌，即係代表咩啊？你冇之餘，其實你有機會有一個新嘅局面啊。 哦， 咁三張牌一結合埋，代表你首先好震驚， 嗯， 系， 然後你就有一個逆轉， 嗯， 即系你得知咗個消息之後，令到你逆轉啦， 嗯， 系， 咁你由過去舊有嘅束縛咧重生，你就會得到一個新嘅方向。 咁、你抽牌嘅時候係咪成日都要諗住一個可能問題或者一樣嘢？咁嗰時抽呢幾張牌你諗住嘅又係啲咩嘅？有冇 啊？哦，我當時抽呢幾張牌諗住嘅就係香港嚟緊嗰個市道會點樣咯， 系。 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咦，我开头抽第一张，喂，咁恐怖嘅呢件事， 好惊， 系咯，系咪真系我都要失业啦？ 头两张都好惊， 系啦，跟住第二张又，哇，系、第二张反而出咗嚟，我冇咁惊 ，OK， 因为可以逆转啦， 逆转到嘛， 因为你就要谂啦，喺你嘅角度，你我或者我的角度咧，我、因为我抽噶嘛，张牌。我觉得而家个市道系好定唔好咧？咁、如果我觉得系好嘅，咁即系佢嚟紧唔好咯。 O K， 咁如果我觉得唔而家呢一刻唔好嘅，即系嚟紧会好啊。 哦， 系啦， 因为你抽， 因为我抽咯。 系 系啦，咁然之后到下一张嘅时候，咪就系头先我讲嘅死亡牌。哦，即系原来系解重生嘅意思。 O K， 咁当因为点解会无啦啦抽呢个牌咧？就系、试完有好多嘅客人都会嚟揾我去问。唉，我嚟紧就冇咗份工，啱啱俾人炒咗，我几时有份新工翻啊？唉，我嚟紧咧，我而家个老公又唔要我啦，跟住咧老公咧个铺头又执笠啦，咁样好多呢啲嘢令到我好想知道啊，其实我嚟紧大家嘅局势会系点咧？咁所以就抽咗呢三张牌啦。 咁翻翻去头先一开始有讲就系同唐兄喺个 studio 嗰度，即系就讲你有即系去帮人去睇呢一个即系塔罗嘅呢个东西。咁佢又问你个问题就系、究竟做呢一件事嘅时候你？谂紧嘅嘢，或者你希望去帮人嘅嗰个目的啊，或者出发点系点样样？咁你嗰阵时其实有冇话即系答唐兄系点样样噶？ 其实唔系，因为佢都好熟悉我噶啦。 系 咁啊，佢知道我有呢个能力嘅时候咧，咁其实因为我可能一个礼拜只会抽几日咁样嚟去帮人哋睇啦。咁一嚟我又会帮佢攞佢俾我睇嘅利是或者佢嘅钱，我攞去帮佢捐咗佢嘅。咁第二就係我覺得哇，其實幫到而家有啲真係可能身重病患啊嘅人啊、我自己都覺得開心嘅。咁所以你話有冇一個咩目的？其實咪就係我覺得可以解決到人哋嘅疑難，而我有呢個能力，我盡量做得到嘅。咁我覺得就係我嘅使命咯。 咁所以去到即係production 上面啦，即係同埋歌詞嗰度，譬如頭先阿斌估嘅嗰個啦，嗰句即係 intro 已經出現 嘅。係啦，究竟係唔係你嗰個問題咧？係 啦，係咪個核心咧？真係所以就覺得喺 intro 嗰度已經擺咗落去啦。咁 嗱，其實咧嗰、個一半一半中啦。因为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呢一句咧，咁啊完完全全就系阿杨希谂出嚟嘅。 O K， 咁然后我就系同佢讲咗个大概嘅意思，我就系想讲话，哦而家呢一刻大家好似输咗或者认输啦，我投降啦咁样。咁但系代唔代表可能年零两年之后都仲系咁咧？其实就系咪真系需要认输，或者系咪真系要觉得自己唉冇噶啦？我以后嘅人生就系咁噶啦吓，即系跟住个势去就算啦。咁系咪真系一定咁咧？咁样 咁我發現唔係喎，咁我就同楊希講話，喂，不如咁啦，可以鼓勵下人，等人哋唔好呢一刻咁 down 啦，即係好多人情緒都好低落，真係，去到有人直頭真係，我見過有啲客人係諗住自盡啊 ，OK， 係啊，咁我覺得哇，如果係咁嘅話，不如話俾人哋聽，其實。哎，好啦，我透露啲啦，咁样即系嚟紧唔会咁样嘅，就嚟紧将会啊有一个行紧一个火运，咁啊大家咧有火嘅时候咧就冇而家行紧一个水运咁承受唔到啦，或者咁大压力啦，咁样。 明白。咁喺嗰个填词嘅过程，就变相你系嗰、那个次序系首先你要抽咗个三张牌，你已经问好咗嗰个问题，理解好咗嗰个问题之后，你再同杨希去沟通、我想 deliver 一个。咁样嘅 message 嘅， 系啊，因为我就会讲话我同杨希嘅沟通上就系讲话啊因为我知道而家可以预言到一啲未来嘅嘢啦，咁我亦都用我自己嘅占卜师嘅身份啦，咁啊讲呢一个信息，咁啊希望鼓励，同埋我最重要带出一个位就系同阿杨希讲，我一定好想讲话浴火重生呢、這、一个 系 呢一个谂法。 即是有希望的。 是啦、啊、有希望在入面。虽然开头很 dark 的。是。叫人哋都不要看报纸啦，不要看圣啦，不要听新闻啦，不要听旁边的人讲嘢啦。是。咁这个做开头，所以你见到开头都好像很烟雾弥漫啊，好多啲尘啊，有好多灰烬啊咁样。咁但是去到你话点解会系咁 loop 呢，喺个底度暗地里咁 loop 呢、其实系一个喺个脑想营造一个喺个脑海入边有一个声音嗌你唔好认输啊！ 哦 ，OK， 明白明白。 所以就同唐兄设计咗呢一个咁样嘅回音，不断咁样喺度重复重复咁讲咯。 OK， 有少少似嗰啲咧，即系洗你脑，简单嚟讲洗你脑，将嗰个意念不停喺你个脑入边系咁播系咁播， 慢慢咁样渗入去你个脑嗰度，从开始已经咁样啦。 系啊， 咁但系去到 KC 嗰段歌词就完全系由佢自己去发挥定系点样咧？ 系啊系啊，呢个系完全佢自己嘅创作嚟嘅。咁我仲记得我就因为想揾 KC rap， 嗱点解会揾 KC rap 咧？唔系一开头设计咗嘅。其实是我哋录好咗个音啦，整好咗个完成品，然之后我就同唐兄讲话，喂唔系啊，我谂过，听完咧，我觉得中间系要有个人跑出嚟，突然间喺度，我做咩啫嗰啲， 系， 我觉得系要咁样，先至会有一个更加大嘅起承转合喺度。咁佢话，唉，我都觉得系要嘅，但系你心目中有冇一个人选咧？咁样， 系， 咁我话有啊。谂到系 K C 噶啦，系、啊，因为我自己都成日网上面有听下佢啲 rap 咁样啦。 唔加黄色衫， 系入边 仲做绿色衫。我以为你特登尖完先。好啦，今次尖完就话俾你听要揾 K C 噶，原来唔系嘅。 唔系，但系个重点系揾到 K C 都有个难度嘅。因为究竟我应该系 inbox 揾佢好啊，定系点样打俾佢咧？我问边个去揾佢咧？即系你都知道佢都几退得后噶嘛？即系佢喺幕后嘅情况都比较多噶嘛？点揾咧？唉、哎，竟然我有个好朋友，佢同佢老婆好 friend， 哦，可以搭路啦，咁就系 你知啦，男人一听到老婆。 是吧，是不是阿斌是不是 就打冷震我而家震緊㗎。 是不是即 成身震緊。 是啦。咁所以呢我个 friend 就讲我不如问下佢老婆啦咁样。跟住我就即刻打俾老婆。哎你好啊我呢就想搵你先生呢即係录嗰段 rap 啊。即歌呢其实讲乜乜乜㗎咁样。跟住之后佢话我唔知佢想唔想喎。你嗌佢就想㗎啦。你试下唔信你试下。你一试好靓㗎真係㗎。跟住佢就話好啦咁樣咁佢就試，跟住佢老公就話哦好啦咁樣聽咗幾次都覺得個意思亦都係佢好鍾意嘅。咁所以佢就話好啊咁樣跟住我就話咁我梗係唔好執書啦我就即刻問佢咁我拍 MV 㗎你可唔可以嚟埋拍呢咁樣。佢話哦好啊好啊咁樣佢真係一口應承咗。 哦 咁樣喎、 啊。所以就加入咗佢嘅嗰段 rap 詞喺即係歌嘅嗰個位置。好似加強咗個力度咁樣。 係啊，因為我想營造佢係有一個大家覺得可能係死神啦，又或者其實佢就係一個 keeper，keeper 即係代表你嘅靈性上面嘅一個守護神啊。 咁、哦、所以佢讲嘅嘢，你见到系一只即系一句句一句句咁样啦，几个字几个字咁样去形容。 再加埋佢个声线咧，即系啱啱讲嗰种好似 keeper 或者即系可能会觉得系死神咯，佢嗰种沙沙地嘅， 系啊系、 那 個、啊， 就有嗰个味道喺度嘅。 冇错啦。 咁啊，亦都即系词嗰边啱啱有讲到啦。咁喺曲嗰度，譬如作曲先，即系阿曾家卫都系一路有合作噶啦，即系近期作品。 系啊系啊系啊。 咁呢一首嘅嗰个旋律，咁系咪都系有题材有晒呢啲，跟住就同佢讲嗰时再新创作出嚟，定系点噶？ 反而其实个曲咧系个曲先嘅。 哦 ，OK， 系。 咁我就同阿曾家卫咧就喺度讲话，哇，其实咧之前做咗十四天嘅短期租约，不如好想做一首R&B 呢啲嘅歌，咁一嚟我又自己都未试过，咁佢就话喂，其实呢一种曲风都几啱你嘅、哦，我话系咪真系啊？咁样，咁大家又录咗个 demo， 又试下先，咁样先至开始之后嘅嘢嘅，咁嚟佢都写咗好几首，咁我哋咧就觉得呢一个主题系适合呢一首，而去做呢一个歌咯。 所以你自己初头对于呢一种曲风，其实你都有少少怀疑，因为未真系未试过喺你嘅作品度出现噶嘛。 系啊，同埋咁我就真系完全信任唐兴咯，因为唐兴话：，哎呀，你信我啦，你其实唱呢啲好噶，你未做过，因为冇人话俾你听个真相。 好 firm 咁样讲。 系啦、啊，跟住我吓系咪噶？好啦，试下啦。我唔知道我 handle 到呢一种曲风。 系。 佢话得噶，你试啦。跟住到拍 MV 嘅时候，仲要连即系我阿导演哥，即系我老公，佢都讲话：喂，不如你跳翻拍舞啊！你喺入边咧试下跳啲好 modern 嗰啲咧。 系。 哇，咩嚟噶？佢话唔紧要啊，你望一次啊。跟住佢播咗好多片俾我睇。 系。 然之后就讲话嗱，类似呢啲啦咁。好啦，我试下啦。我系咁样跳出嚟嘅。 哇！即系完全系冇话本身去特登去学一段舞。 冇啦，梗系 即场即兴创作。 O K 喎，咁但系 系啊系啊，真系即兴，全部系即场去 freestyle 噶。因为我冇排舞师啦。 嗯。 咁我自己就佢就一路跳嘅时候咧，咁话导演话好中意攞住个大声公嘅。咁嗰一刻我记得我跳到有个位呢，我係大笑嘅。因为佢一路唱即係一路播緊首歌嘅时候呢，佢就讲话好啦，望住个镜头深呼吸，深呼吸之后大叫，哇，跟住佢自己喺度嗌啦。跟住我就话你可唔可以呢唔好再叫我、哦、我真係投入唔到，因为太好笑。 好似我哋之前都用拍片咁样。 我都明啊，我明啊。即系咧，其实大家平时睇人拍嘢咧，你听唔到个导演背后嗌嗰啲嘢，你就唔觉得有啲问题。你睇现场通常都好好笑，最好笑就系个导演。 冇错，个导演系仲投入过嗰个拍摄者。 咁啊，所以就睇下之后啊，徐嘉晴又会同即系唔同咩单位合作啊，会有啲咩嘅火花啊咁样样啦。咁啊，而家有呢一首派紧嘅《未来》而 featuring 亦都有 rapper 啦 ，KZ 嘅。咁啊，呢一首。咁啊，今日多谢你上嚟接受访问啦。 好啊，多谢晒、啊。 新年快乐啊吓！ 多谢。 三年抱两啊！ 系啊，红生贵子啊！ 恭喜发财啊！ 拜拜 拜拜。 只得冷言，没有其他的敷衍。这世间不再需要乱，全部也要静下，以后便看天。还是没有天，冬天太热，热到连世间都反转。给我可，给我许个愿，能让我退后吧，这一秒气喘。我宁马沉沉跌跌。难辨，随便再找个地点做破壳，但毫无意义。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原来胜出也可变输，知你都可以。轮回再追，轮回再追，你尽管享受吧，未来全是实现。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但全半口气不算输。未来终有事。 退后吧，这一秒气喘，努力吗？层层叠叠，舍弃吗？代代年年，若结局难辨，随便再找个地点做破壳，但毫无意义。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原来胜出也可变输，知你都可以，人会再追，人会再追。 但悲观将挚爱尚在，魂断器官经结本下载，吸入器官直达天灵盖，脚踏所罗门，幸福令人窒息，断你忘记，野性断你，万劫未必做，万劫仍未必完美，天际之下 purple haze， 虚无地带送你到你带到你刀剑又再次 冒起，怎会苦要输，怎会追得你，原来胜出也可变输，知你都可以，轮回再转，轮回再转，你尽管享走吧，未来全实现。 最后听过有徐嘉晴 featuring KC 的未来未来，听日同样时间苏童音乐。